些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欢迎来到声音纺织机。好，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 Leo。 Leo 曾经在过去几次就是单人在这儿主持了几集，不过今天我力邀他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碰面。好，今天带来第一首是什么音乐？ 听完再说吧。 真的很抱歉，前面那个序奏之后，前奏开始电吉他，我就突然哦，我听过。 不要打扰电吉他。 好。 Look at that yo-yo,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You play the guitar on the MTV.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Money for nothing and your chips for free. Now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Let me tell you, damn guys ain't dumb. Maybe get a blister on your little finger. Maybe get a blister on your thumb. We got to install microwave ovens. Got some kitchen delivery.We've got to move these color TVs. A little faggot with an earring and a makeup. Yeah, buddy, that's his own head. A little faggot got his own jet airplane. A little faggot, he's a millionaire. We got to install microwave ovens. Got some kitchen delivery. custom kitchen delivery. We got the movie refrigerators. We got the movies color TV.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You play the guitar on the MTV.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Money for nothing and your chicks for free. Money for nothing, chicks for free. Money for nothing and your chicks for free. Money for nothing, chicks for free. Money for nothing, chicks for free. Money for nothing, chicks for free. Money for nothing, chicks for free. 你现在听到是 Leo 带来的第一首音乐，哦，很多人都很听过 Dastard。然后 Leo 说他解释一下这个今天的放的音乐的。 今天放音乐的原则就是毫无节制的，而且没有任何压力的怀旧。所谓毫无节制，就是当我在你歌单的时候，我列出第一条歌，然后接下来我就放牛吃草。就我在列的时候，我在找的时候，我接下来想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顺着就像一个河流一样，流到哪边就 算哪。 对，那所谓的没有压力呢，就是我放的东西原则上绝大部分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些人是谁或者是什么歌，不会有那种这歌我是不是应该要听过，我没有听过我会觉得我自己好逊啊，不会，没有完全没有这种压力啊，这些歌都是非常轻松的，非常好取的，而且非常知名的歌曲。 因为以前就是在电视上看到他的 MTV 的时候， 对， 就会觉得好厉害哦。 对，所以当一个人讲说，这首歌的 MTV 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岁数大概是多少了。MV 其实是后来才，应该讲说，因为 MTV 电视台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讲说这一首歌的 MTV， 这首歌的 MTV。对，不过其实这一段时间，对这段时间其实也没有维持太久，后来大家就都讲 MV 了。 然后这里面看到好像是一个像个动画一样，那是第一次哇，就是觉得那种2D 的动画，然后有点卡卡的，可是好精彩哦。然后他这个当年是得了好多奖的一首单曲。 对，很有意思，他歌的内容其实是在讽刺 MTV， 但不知道拿了多少个 MTV 的奖。然后他一开始很多人听这条歌的前奏前30秒，大家觉得这什么歌啊？可是等到那个超级著名的 solo 出来之后，大家说哦，原来是这条歌。对，因为其实当初很多电台在放的时候，大概可能就是从 solo 前10秒就开始放了。对，电视也是，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听到前面的铺陈。但对前面铺陈其实是非常精彩的，乐器的堆叠等，然后那个铺陈相当好，就是，简单讲就像玻璃路那种感觉。 对，他 只是把它浓缩成大概40秒到50秒左右，很快，层层环环相扣，然后画一直到 吉他 solo 出来之前，你觉得那是一气呵成，其实那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这个乐团的主唱，我之前有看过他，比如说现场演出，或是，然后他真的是很强的音乐，然后到现在都还在巡回。我记得到去年，我在好像在什么在录音的时候，在欧洲的街头还看到他要演出的海报。所以 对，其实这一些人就是那个年代的很多乐手，特别是吉他手。或是贝斯手，或是鼓手，其实很多都已经六十几、七十了，但都还活跃着。 对， 所以我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当初听过的人可能不是很多，有短暂的红过一下下。好，这个乐团叫 GTR， 不是那个跑车那个 GTR， 而那 GTR 的意思其实是 guitar 的缩写。那这个比较类似，比较像是一个 project band， 他只有出过一张专辑，两年，然后就解散了。灵魂人物是 Yes 跟 Asia 的吉他手叫 Steve Howe， 还有 Genesis 的吉他手叫 Steve Hackett， 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前卫摇滚吉他手。然后他们组了这个团，他们的理念就是我的团里不要有任何一台 keyboard。 对，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哦，因为大家都知道 Yes 跟 Asia， 尤其是 Yes 的 keyboard 手 Rick Wakeman 越来越吃重之后，其实那个 Steve Howe 就有点不太高兴了，他觉得我心目中的前卫摇滚不应该是这样子。那无独有偶，那个我讲的 Steve Hackett 也是一样， Genesis 也是在 keyboard 跟合成器的部分越来越吃重之后，他也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东西，于是他们就离开，然后两人可能在某个场合遇到，相谈甚欢，于是决定组这个乐团， 就叫 GTR。 对，就是 guitar 吉他为主。但是其实他说他们团里用的道理嘛，他们只是不爽黑白键 keyboard 而已。对啊，这是非常那尤其 Steve Howe 现在你都还可以找得到，你只要在 YouTube 上面随便找一下，你都还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他最近两三年的影片或者是一些消息。他就算你长得已经像怪老子的样子，但他还是非常厉害，有巡回有演出。我觉得相信很多乐手都这样，比如 Brian May Queen 的吉他手，或者是最近又要再来台湾的对不死老妖怪 Sting， 我觉得他一定有做什么手术，或者他是生化人之类的，对，都不会老。 对， 那所以很有趣，就在70、80年代的那些乐手，很多到现在都还活着了，他们也都还非常活跃。对，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好，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 When the Heart Rules the Mind。当初国中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其实我们 这乐团活跃于应该算八零年代吧。 对，原则上今天都是八零年代，但是我今天没有要放光下的我的八零年代。 哎，不要再讲，我其实我那首歌应该是我的九零年代。 对，其实说实话，我的八零年代如果是我的话，是不会那么抒情的。大家都是懂事那种感觉。 嗯，那这个乐团就是你说之前是有一个有两个吉他手，他们觉得要组一个没有 keyboard 的。对，没有 keyboard 乐团。那很有意思，这条歌五分钟其实略长，然后你很明显的你会听到他们拼了命把他们会的东西、想要表达的、想要炫耀的东西通通塞进去的，一会这样子，一会那样，又有电吉他 solo， 然后又有木吉他。然后还有换进来， 然后听到他说：“哎，这是唱到哪里去了？”然后就有一段那个演奏的部分， 没错， 很厉害。然后这主唱声音真的很棒。然后你说你有看到？ 如果你上 YouTube 找这首歌的 MV 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嗯、然后他的主唱叫 Max Bacon， 可以翻译成大培根。然后 YouTube 下面的 comment 排第一位的第一个留言，就有人说。Max Bacon 就是主唱 ，is my grandfather， 然后下面就很多人回应啊，我太爱他了，然后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他人很好，然后我要他的签名，很有意思，你就发现到哇，八零年、八三或八四年吧，到现在其实已经30多年前了， 对， 那个就觉得哇、哦， 对啊，然后在我们心目中，他们都还是在舞台上的摇滚小伙子， 对，就是那个烫头空哎。空气烫吗？那不算空气烫，就是烫的长发加垫肩。 对啊，然后在这30多年之后，很多事情都改变，可是还是有非常多，我觉得像欧美的一些摇滚乐手或是一些音乐家，他们其实都还很活跃的。 对，再加上其实风水轮流转啊，就是现在，如果以音乐科技来讲的话，以 keyboard 来讲。又回去以前的路子了，对，那这个东西等一下后面会提到，反正我说今天就是等于从第一首歌写下去之后，你就顺着那个思考的流水， 好， 对，到处流，到处飘，想到什么就什么。 好， 那下一首歌当然了，就是那个时代的 Duran Duran， 这首歌叫做 Real， 不是 Leo， 那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把合成器跟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例子，你在中间会听到很多所谓的 sequence， 就是电子音色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怀念啊， 对，好，这首歌叫 Real， 不是 Leo。 现在听到是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然后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朋友是 Leo， 不是 Rio。 好，这首歌叫 Rio， 是 Duran Duran， 你听到这个音色就会想到他们的样子，因为他们在80年代真的是太飘了一个团，然后实力才气兼备，他的声音 还有容貌，实力才气容貌， 是我要讲的是实力跟容貌，这几个太帅了，然后里面的主唱或者是键盘手啊都非常非常厉害，还 贝斯手最帅，我最近还有看过他的照片，还是一样的。 哦，对啊，对对对。 嗯，然后听到他们的音色，就想到我们那时候以前讨论过的那种英伦式的唱腔， 对，就是有点任性的，有点、有点自信过度的。 然后啊哈，合唱团好像也复出了。 哦、他其实。偶尔就还跑出来表演， 嗯、 对、 嗯， 让每个人都还主唱很 OK， 但 keyboard 手跟吉他手不 会。真的吗？好，要去看一下。Leo 来声音房之机，然后就像一个很好的老朋友出现了，然后就会带给我们一些有趣的想法。今天是任性的怀旧篇，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在声音纺织机里面，你总可以听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音乐。每个人带音乐，其实都代表他的个性的某些面向。然后六每次都让我们惊喜。嗯， 说可能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捡到我的手机啊，你可能会看到玻璃路，我说哦，这个人听古典音乐。那下一首是假面骑士 RX。感觉好像会带给其他人蛮多困惑的， 很多要从音乐去判断一个人的个性，其实也不见得是这么容易的。尤其像 Leo 这样的角色，我们刚刚听到 Duran Duran 讲到这个80年代乐团英伦乐团，下面再听一首他们的歌。 好，再多说几句话，就是很多那个时候的 New Wave 的乐团，新浪潮的乐团，他们其实到现在都还存活着，可能人物有一些变动，然后他们可能大家都会在比如说80年代末期或90年代要开始转型。 嗯， 那一般来讲唱片的文宣上面一定觉得说变得更为深沉成熟，但其实就声音就是音乐就变得会比较有灰暗或者是怎么样。 嗯， 因为反正人长大了才知道这个世界很险恶嘛。对，可是有趣的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那时候听他们的音乐，这样一路听过来到现在这个年纪之后，还是其实会比较喜欢当初他们活力澎湃的时候，就是 声音。 对，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天高地厚，然后那个自信自满， 对， 自负过头的那些东西， 没错。 对，所以这个就是过去跟历史让人沉溺的地方了。对，你最好的记忆都留在那个时候，所以你有时候你不得不向他屈服。好，那下面这首 你突然讲出很深沉的话，用简短的句子。好， 下面这首歌叫 Hungry Like a Wolf， 这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的 Duran Duran 曲式，可是听起来就是愉快。Thank you. 是 Duran Duran 的 Hungry Like a Wolf， 然后刚刚就讲说，对，很多乐团他们都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音乐通常说会更为深沉的，但是你仔细回想一下，你喜欢听还是他们那个活力四射的时候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说年轻人，你现在可以激情可以澎湃，就请尽量吧。 对，但是尽量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你最近有看到什么？ 没有，其实现在有时候这些话题有点政治不正确，所以我想我也不要说太多。 Okay， 对， 但是我必须要提一下，其实我之所以会这么想，是我看到涂鸦了。 哦， 对，这个实在是蛮难 接近。你觉得他画的不好？ 对，我相信， 对， 我相信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一样，就是你涂鸦出来的东西到底算不算是艺术，然后会不会给别人造成困扰，还是你其实已经在破坏别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说。那你这代表是一种反叛的精神，当你去质疑反叛的精神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打成，对，比如说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年岁的那些阶级，虽然我根本没有那些权利啊，我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没有，天哪， 超焦虑的，你知道 吗？没有，但是就觉得说，当你还很兴奋，对这个世界觉得可以发现，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跟创意的时候，就快把握机会，这个时间不长啊。 对，比如说，如果说你今天要组一个 band， 你要大声的 快去， 对，你要狂放的表现出你所有的创意，请在一个不会吵到人的地方。这样听起来很讨厌吗？ 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寓教于乐。好，那下面呢？ Okay， 为什么要特别选这个乐团？ 好，很简单，就是我说这就是你在怀旧的河流里，你就坐在一个没有动力的船上到处飘。你听了 Duran Duran， 然后听了那首歌，脑袋也自然浮现出他们的主唱 Simon Le Bon 那个嘟嘟的那个嘴巴，那个唱的样子，还有他们的keyboard 手 Nick Rose 这样酷在旁边，你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 keyboard， 很有意思哦。那时候其实最红的应该是 Yamaha 的 DX7， 可是在 MTV 里面出现的绝大部分是 Roland。 Why？ 不知道，但是你看到那个 keyboard 后面那个大Roland， 就觉得哇，这个好高档。再加上你之前没听过 Yamaha， 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电子琴或者钢琴，你就觉得有点怂，对，手提式电子 MTV 里面不是很 对。可是你看那个 Roland， 就开始会想这个是什么牌子，这是哪里来的？ 对呀， 对啊，充满很多想象。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它是欧洲或者是美国，但后来知道原来它是日本的牌子。对，所以我就不禁想到下面我要放的这条歌，叫做《秋秋合唱团》。对，这首歌是摇摇摇，对， 好，另外一 个，应该是跟《就在今夜》并列为我认为是他们两首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然后那时候跟那个雪克三三那个饮料放在一起行销， 对， 在船上尿， 对， 然后大家都被制约一定要摇33下。 对， 这首歌虽然我没有特别去查，但很明显的我认为 季红人一定有牵涉到其中，而且牵涉的相当多。 季红人超强的， 对，要不然就是跟他跟 keyboard 手秋秋的 keyboard 手叫李应禄，其实那时候他还是很强的人，他们两个一定有某种程度的结合，比如说有人提供器材或者是什么的，比如这个合成器是什么，然后那个电子鼓啊、Siemens 电子鼓那时候很贵的 MTV 里面看到六角形一个酷到不行的 就拿出来了， 对 Siemens 那一定是那些东西，然后他们就是把手上有的东西通通放进去 拍， 对对对对，然后所有想得到的音色，所有想得到的手法通通放进去，对，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某种炫富。 我跟你讲，我必须要说我很久以前我曾经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去过季红人工作室，然后没错他太厉害了，但是我必须要说那真的就是 对 炫富， 对，因为他那时候每 什么都有， 每一台他手上的任何一台东西大概都是超过那时候台币8万到10万的东西，那你那个币值你换算到现在那是非常恐怖的，对，那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2D 动画，2D 用电脑做2D 动画，就是在他工作室，他说哦来了一个新的软体，然后我们来试试看，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小人很简单的色块的小人，可是他从左边萤幕走到右边萤幕，我说然后季红人还帮他做了配乐，我说天哪这是什么，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的一个世界，现在想起来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 对对对。 可是那个时候， 你要想那时候还是5.25寸的软碟，那一片还有很多钱。就像你现在讲 Dyson， 大家跟你讲是吸尘器，对。可是如果你知道 Dyson 是软碟片的话， 真的吗？ 对啊 ，Dyson 啊。 那他为什么会转做吸尘器？ 不是，那是不同的牌子。 哦、 SAN 跟 SON， 好，这个以后再说吧。好，这首是摇摇摇，完完全全的 New Wave Synth Pop。 好了，听一下秋秋合唱团。 那出发曾经拥有我，我拥有 rock and roll。摇摇摇，摇得开怀笑，摇摇摇摇，摇出些欢笑，摇摇摇，摇出青春年少。只盼望有人关怀年轻的我愁忧愁，想念在海的时候。摇篮曾经是我所有，摇篮里人我好友。呜呜呜呜，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这海的时候，摇篮里人我好友。大时代曾经拥有我，我们有着天 歌。我们听到是啾啾合唱团的摇摇摇。因为刚刚 Leo 说，哎，他是仔细听后面的和音，觉得哇哦， 对，就是这么青涩，但是又充满活力的和音，就是 不忍心把它拉掉。 对， 然后我们刚刚就提到说，的确，就是你想做什么，趁年轻的时候还是可以赶快去做啊。然后像啾啾合唱团，后来他们解散了吗？然后主唱自己又出了一些个人专辑，我觉得也都很棒，还罗大佑帮他写歌。 其实就是这一张专辑之后他们就解散了，就男生大部分都入伍去了。 然后我现在要放一个音乐，这也是这位年轻人，他也是很任性的。然后因为 Joanna 出了他的最新专辑，他的专辑叫做霸凌之家，所以里面的东西全部就100%他自己想要的。他有组了一个乐团，里面都是年纪稍大的各国人士们，他叫怪叔叔乐团。他里面的歌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可以来听一看。因为 Joanna 下礼拜会来，对啊，我觉得好期待。他每次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很期待他唱某些歌，可是他绝对不会让你顺意。所以六，你有听过 Joanna 的东西？ 有啊。 嗯， 因为开车的时候。基本上他也没有那么非主流，所以当你比如说我开车在听广播的时候，其实就是听某某有台了会暴露狂的那一个，偶尔也会放他的音乐，然后他甚至好像也会在有台的那个台呼还是什么，就是有些宣导的那种军狗，他也会说话。 对， 所以完全知道他是谁。 因为那是唱片宣传期，所以是一定要做的事情。然后他做了一整张他自己超爱的首歌的摇滚音乐剧，我们来听看 Joanna 作品《公鸡的脑海里》。 Look into my eyes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am thinking. Yes, you will see that I am not really thinking of anything. Not really thinking of anything. Ooh, da, da, da, da, da.Thank you. 你现在听到的是 Joanna 王若琳的最新专辑《霸凌之家》当中的《公鸡的脑海里》。我觉得 Joanna 脑海里也是装满了各种怪想法。如果有跟她的脸书的话，就知道她常常发表一些好有趣的一些，比如自己对着镜头就开始唱歌、弹吉他，然后吃了什么东西，好可爱一个小孩，然后其实也不小，26、27岁， 好小。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这几年才真正开始可以控制他自己想做的音乐的形式。那当然还需要一些时间让更多人共鸣，不过可以做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下面时间还给李奥。你要放一个也是让人想哇，为什么爱乐电台会有这样的音乐呢？ 对，其实就是话又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 无动力的船只在回忆的河流里。因为好摇歌单拟定这一首之后，然后忽然想到，哎，在80年代那个时候的各种流行，听欧美流行歌的一卦，听粤语流行歌的一卦，听国语流行歌的一卦，然后呢听日本流行歌的又一卦，对不对？全日本豹猫联合啦，少年队啦，光源氏啊， 对对对， 对，那觉得那又是另外一卦。 雷光涵，好妹，好。 OK， 那接下来就出现了 SMAP， 然后不知不觉，你发现 SMAP 已经成立了好久了，俨然是日本流行音乐史上大概是最长寿的偶像团体了吧？ 真的吗？ 是吧？ 哇哦！ 对对对，20几年了， 哇哦！ 那他们。不过就是最近的大消息就是他们要解散，他们要解散的。那很有意思的是，好像是台湾这边他们有一个粉丝，哎，算是后援会嘛，粉丝团，他们集资做了一个灯箱，在应该是捷运南京复兴站那边吧，有一个出口，他们做了一个灯箱，就是怀念 SMAP。 哇， 对，我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厉害。 你说在哪一个捷运出口？ 复兴南京吧，B1出口，应该是，反正出口就那几个，一定找得到。那我觉得这真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你对一个团体的支持，可以做出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对， 那时候所以昨天我你玩幺幺幺这首歌之后，我想脑袋里想到 SMAP， 想有他们有首歌叫 Shake Shake， 然后又非常的热闹活泼。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吧，因为那也算是那个继承了那个年代之后的一个偶像的记忆。那他们就要解散了，我也觉得蛮。 但是他们各自还活跃，比如说悲原子啊， 对对对，还有那个矮个子的希望木村拓哉。 好，我们来听一下什 么。好，这首歌叫 Shake Shake。Yeah. 機種を2個も習った。ネオンボードは輝いてる。街は楽しく歌ってる。すれ違ってく恋人たち、腕を組んだり喧嘩したり。みんなどこへ行くだろう。So very very psycho, keep it up, shit. Hey hey, 嫌な顔しない。君と会えるから、明日から晴れるや。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捡起来的朋友是 Leo 是纺织机之友，已经长达 有没有二十年啊？ 有，因为安月已经有二十年了。我们是从开播几乎开播就有的节目啊，然后历经人物的更迭， 对， 还是看到 Leo 觉得这超亲切，开心。然后我们刚才听了一些很有趣的，听到80年代的东西，然后刚刚甚至听到了 SMAP 还有啾啾合唱团。接下来我们仍然是跟着 Leo 的无动力船在那略微有风的水面上漂流吧。下面一首是什么？ 感觉完全经过 雷光夏风格的改写，听起来好多。 对， 没那么白话。 对，你本来句子我觉得还蛮酷的，不过我帮你稍微修正一下。好， 下一首，因为刚刚啾啾合唱团他们金志娟不断的在唱 rock and roll，那所以呢，那时候脑袋里跑出来的歌就是 I love rock and roll，然后我们要放的是 John Jett 的版本。其实在那不是他们原创的版本，在之前还有一个人是John Merrill 还是什么的，那是80年代之前的东西，但是80年代之后 about 17. He was strong, playing my favorite song, and I could tell it wouldn't be long. He was with me, yeah, me. And I could tell it wouldn't be long. He was with me, yeah, me. Singing, I love rock and roll.Cause it's all the same. I'll take you home where we can be alone. Next we're moving on. He was with me, yeah, me. Next we're moving on. He was with me, yeah, me. Come on, take your time and dance with me. I love rock and roll. 到的是 I Love Rock and Roll， 是 John Jett， 也是 Leo 的指定。好， 像这样的曲子在那个时候经常就会被台湾的舞厅拿去放。 嗯， 因为那时候台湾舞厅放，他们不见得是所谓的电子舞曲，他们只要节奏重，然后应该讲说节奏重，然后简单好跳的歌，他们就会放。嗯，但是其实当初我知道放这条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插曲，比如说让你们 听到的时候，它有些地方会有抢拍。 嗯， 对，那就让一些舞客造成一些舞客的困扰，他们可能就是哒哒哒哒就 four on four 这样四很稳很稳的四拍，可能一个抢拍他们就就一个踉跄。对，所以这是一个小插曲。 等一下，你说你的80年代听的音乐大部分不是抒情就是懂词懂词，就是类似像这种。 我不听抒情。 哦，对，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根本不听抒情，你是听…… 对，反正我就是喜欢节奏比较重的东西。 Rammstein， 哎，没有，那是后来。 哦， 就不是，当然你…… Inch Nail， 哎， 那是更后 来……哦，对，那时候开始听的。我现在是说我国中的时候了，就刚开始听西洋流行音乐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从 Billboard 那些。 为什么不听抒情？ 就觉得 Open Arms 是不是那不是很好吗？ 哎，比如说像什么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那首歌我恨死了，我真的觉得很恶心，想吐等等各种不适症状。 这个 哦，不行，绝对不行。对，但现在懂得欣赏了啦。 好， 但是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那种唱腔，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 好，我懂。 好 ，OK， 反正我们现在还，应该讲说我在我的无重力漂浮。还是顺着一个叫做 rock 的支流在跑，所以下一首歌它的歌名也有 rock， 但那是一首颇具时代意义的曲子，是 Herbie Hancock。 那当然我相信各位有听 jazz 的人这个名字是如雷贯耳，但他曾经在有他除了在正统的 jazz 或者是一些那种 piano trio 那些东西之外，他在电子乐 keyboard 那些东西他也涉猎得很深，那些推出很多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东西。那在他的 Future Shock 这张专辑里面，他有一首石破天惊的曲子叫做 Rocket。 就算没听过他名字的人听到这个曲子大概也都会有点印象。然后呢，这首歌除了大量的电子乐器的铺陈之外，然后还有一点 Hip Hop， 甚至有人说他是后来 IC Jazz 的先驱。然后其中还有所谓的 Turntable， 就是那个 DJ 叉叉叉叉叉。一般的说法会认为这是在主流的商业好像主流音乐里面第一次把 turntable 这种音效刮擦唱片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的曲子。好，所以这我对这种有时代意义的曲子都会非常的有兴趣。好，所以等一下在节目结束之前还会再放一首，可能有人会觉得哇好怂，可是 从听到前面就会觉得哇，原来是这首。然后刚刚Leo那个介绍很多细节，然后一听到音乐就对，好熟，好熟。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台湾对于这一类比较新的音乐的处理方式，经常会是拿来当广告歌， 没有版权问题。 对，没有版权问题。如果我印象中没错的话，这个曲子应该有被拿去当做那种酸痛药布之类的广告。对，你有个很鲜明的，对，因为这首歌感觉就很跟那种霹雳舞什么之类的动作可以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对， 所以应该我记得那种酸痛药膏就会有一个人在那边做一些很机械的动作。 嗯， 对啊，听起来看起来感觉起来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 没错。 好，那 OK， 那我们就在河里继续飘的时候呢，当我选的这个 Rocket， 就是听歌名不知道，可能音乐放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首歌。 嗯， 这时候我脑袋里面就又浮出另外一首歌。 好， 对，我刚把歌名跟光夏讲，他说这是什么，但是我保证他听到前奏的时候绝对绝对会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对啊，你说歌名什么 Funky Guitar Funky Town Funky Town。 对啊，知道， 英文不标准， 英文不标准。 好好， 我试着有点口音，知道吗？Funky Town 知道了吧？ 知道。 对对对，那演奏的团体叫做 Lips Inc， 在台湾不是很知名啊，但是他们只要有这首传世之作就够了。 听听看吧。 Talk about it, talk about it, talk about it. 接给酒， 放给他， 我直接给酒， 放给他， 我直接给酒， 放给他， 我直接给酒， 放给他。 这首歌就是 Funky Town， 然后的确是一放出来大家都马上知道了，就是回到那个 disco 的时代。 对对，这首歌很有意思的是，它其实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像是两首曲子凑在一起的感觉，就是前面那个哒哒哒哒，就是大家都听过的那个东西，然后在接下来进 Funky Town 的时候，那边的整个的配器就觉得比较传统， 对， 只剩鼓还有电贝斯是原来的东西，但其他就变成像电吉他，就是比较传统的配器。 嗯嗯。 好，可是听着听着听着，然后当电子的部分又回来的时候，对我来讲，我就有一种嚯，回到正轨的感觉。 的确，就觉得那个原音的 vocal 好像可以拿掉比较好一点。 对，那有意思的是，像这首曲子，然后跟刚刚那个 Rocket， 其实我们都可以听到，当音乐人他们拿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接触到一种新的技术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不太会节制的， 对， 就同样的东西他们就一直用，大把大把的用，比如像刚刚那个 Scratch Turntable， 对 Turntable 的东西、说实话有时候听到后来你会开始有一点点厌烦，因为太多了。但我相信制作人或者 Herbie Hancock 所有的乐手本身，他们一定当时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对，我可以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主流大众，我拼命弄， 停不下来， 对，停不下来，大把大把的弄。那刚刚那个 Funky Town 也是，就是电子乐器那些东西你可以听得到，都是一些典型的音色节奏等等等，就用力用、拼命的用，还有 vocoder、就是那个 把你的声 音 对 处理过之后，那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东西，就像你 买到一个新玩具一样。我相信所有的音乐人，他们其实你没有童心的话，其实你很难走这条路。那你有童心的话，你当然就会喜欢新的玩具。当你拿到新的乐器，拿到一个新的 device， 你一定就会拼了命的想要把它尽全力的把它秀给大家看。哎，这个是我的新玩具，我让大家都知道它怎么玩。那所以，我说我对于这一种有时代意义的曲子一向都有很高的兴趣，所以 就是在一个新的声音被发现的当口，然后他们做的东西就会发现大量采用那个新的元素，一直用， 对对对对，那是非常有意思。你可以 那个时候这样， 对，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些就是参与制作的人员他们内心的兴奋，就是这是除了音乐本身之外的另外一个乐趣。对，因为当你跟他们共鸣的时候，简单一点就是你知道那种发现新玩具的乐趣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可以感觉得到他们背后的热情。 Leo，你现在玩具应该不再是生存游戏跟那些模型玩具了，你现在玩具就是活生生的你的小孩。虽然我知道你一直避免那个在节目中变令人觉得一直在讲自己小孩的父母，是这样吗？你应该目前没有其他新玩具了吧？就是除了小孩之外，你还有新的玩具吗？ 原来在玩的东西也是继续进行啊，多轨并行，多轨并行。 OK， 对对对， 好， 好。所以回到刚刚我说，就是新技术的发现。接下来这一首歌，它其实已经是快接近2000年了。是 Cher 的歌 ，Cher Believe。那时候那首歌出来石破天惊了，就是他一个50岁的人可以重新回到排行榜上冠军。然后这首歌是一个制作非常非常精良的曲子，我对这样的曲子一向都非常的着迷，就或许它没有什么很深刻很严肃的音乐意义在，但是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任何瑕疵。比如说以 Believe 这首歌来讲，编曲混音好，就是A 段跟 B 段之间他们混音 vocal 那些效果处理的反差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括号连带影响到以后的郑秀文，好，会郑秀文。然后再来就是 auto tune， 他第一次把 auto tune 这样的效果 放大流行歌， 对，流行，当然之前一定有些非主流的东西已经用过了，或者 hip hop 啦，或者一些比较地下的东西，但是这首歌是第一次把这个效果介绍到主流流行音乐上，然后接下来就是 不停的有人滥用着，一直用到现在。 我不好意思讲滥用这两个字。然后再来就是他的 MV， 他的 MV 其实拍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雪儿他毕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演员，他完全知道怎么样控制他的表情， 好，如果看过那 MV 的话，它好像就像是一个像模特儿类的东西被关在 club 里面，但是他的一些举手投足，他的眼神，他完全知道怎么样把最好的眼神让你看到。 嗯， 哦，所以很多小镜头你都觉得哦会被他勾一下勾一下的感觉，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演员。 嗯， 他一定，我觉得他一定是他掌控的导演说你要给我拍出来这些东西。 嗯， 几个短短的镜头甚至只有 0.5 秒，他眼神那一勾你都觉得哇这个真是非常非常不得了，所以我对于这首歌是非常非常敬佩的。 嗯， 所以听起来没有任何压力，就学了大家都听过吧，你不会说啊这是某独立地下歌的金属这是谁没听过，他就是学了非常无压力无压力。 好， 来听这首 Believe。 声音纺织机时间是下午4:27， 对，我们是 live 节目，我们一直都是个 live 的节目。然后，今天请到 Leo， 我觉得 Leo 每次来我就很开心、很放松，因为他在的时候，他就知道我绝对不是个老师，因为其他的很多人就可能都比较不熟的，然后就是老师怎么样，我不是老师，就是很想抗拒这种称呼，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叫老师。 哎，这可以算是音乐圈的陋习吗？ 对，但我有问过，因为那次我们就一群乐手，大家就在抱怨说，为什么我们都开始被唱片公司或一些其他媒体啊，就哦老师什么老师。其实我们大家怒吼，竹慧姐就怒吼说不要叫我老师。然后我觉得。赵生姐，就算你觉得你真的有年纪，但赵生姐也很好啊。然后，可是现在就习惯叫老师。然后那次我记得林强也在场，我们就问，然后林强说：“哦，他觉得老师这个词好像他第一次听到是录音室里面伍佰，就是人家这么称呼伍佰的，说意思就是好是人家叫伍佰老师，所以接下来就开始传开。但是。因为下礼拜伍佰会来1月8号，所以我想问伍佰老师，前面这是你先开始吗？ 哎，可是其实不知不觉这个称呼也很久了，对不对？ 我不知道，就是这 个。我觉得这个称呼我大概至少不止十几年，可能。 可是以前是类似像在综艺节目里的什么 keyboard 老师这种的，鼓手老师、琴老师下音乐，就是这种比较职业人士的用词。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从。日本那边来的，比如他们都会讲什么什么 sensei 这样子，就真的、那是一种尊称嘛。 OK OK， 对啊，但其实说实话呢，我跟一些朋友其实也是用这个互相来开玩笑的。 对，那是语带讽刺，但是真的你被人家很尊敬叫老师的时候，你会浑身不舒服。我已经不知道讲几次了，我不要再抱怨，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刚刚广告前放的是那个 Shared Belief， 会提到那首歌，我简单讲一下我的那个河流历程的，就是从 Rocket 然后到 Funky Town 到Believe， 那是因为 Vocoder， 就是那种哇哇那种机器人的声音，然后从 Vocoder 之后到现在的 Auto Tune， 对， 就是这种，之所以会想到这条歌，就是因为这个样子，解释一下，免得怎么一下子忽然间跳到快21世纪。 等一下，我可以查一下，你知道他们现在听的，就是那些小孩他们听的其实就是初音。就是已经完全是一个 了哦，那个哇，这个初音有太多敏感话题了，对 哦，真的吗？ 对，比如说比如说初音就是个软体，不服来战，然后底下就会讲初音我老婆抽卡决斗吧，这很宅。 对啊，因为我妹小孩就是10岁，他们就说他们最喜欢听的其实是初音，也没有别的。 台湾有一些人，他们玩这个玩得很精，他们的梦想就是让。希望他们弄出来的歌可以让人分不出来是真人还是很拼啊，你们再加油了 OK 好， 哇，这好挑衅，对不 起，对，好，接下来 好，下一首歌是因为我们都在说70年代80年代是活跃到现在的乐手，那有很多不老妖怪，那接下来这个是不老妖怪之中的翘楚，就是 Sting。 对，然后我刚刚觉得很好玩，就是因为Leo 对于 Sting 是不老的妖怪这件事，他有个自己的理论。我觉得哇，他看起来真的都没有变，但 Leo 说是因为 他很早就开始剃光头， 原来这是一个策略，早就想好的。 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型是怎么样，然后就先预先做好准备。举个例子，像我刚刚说的 Yes 的吉他手 Steve Howe， 或者是 Queen 的天王 Brian May 等，有一些现在那些大前辈，他们现在还坚持留长发。那说实话，你长发一灰白，看起来就会老很多。那当然是他们所选择的啦，我们不要去批评其他人的选择。可是就不得不赞叹 Sting 真的是真知灼见。他现在看起来，你说他40岁，你也相信啊？ 对， 特别是他一定还有在练身体，对，演唱会上必脱上衣，真的是很厉害。 对， 好，这首歌是他很有趣的一首，叫做 Russians。 对， 这首曲子非常的沉重，然后他还借用了普罗高菲夫的一些旋律。然后歌词中间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俄国人也爱他们的小孩啊。 对，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和解。 当时还是在冷战前后， 对，在那时候还有一个电视电影什么浩劫后， 对， 第三次世界大战，对，那时候大家都还活在那个恐惧之中，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讲核子弹变成那种戏虐的，比如说啊，北韩打个核子弹， 这就变得不再是会压迫我们生活中的一块大乌云，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去听一下 Russian 这首歌里面提到的人啊，柴契尔夫人啊，戈巴契夫啦、雷根 啊，真的就是80年代的人物。 对，这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特别是现在在听到他提到啊，俄国人也爱他们的孩子。对啊，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对，Sting 的 Russian。现在听到的是 Sting 的Russians， 然后里面你会听到那个古典音乐的片段，就是普罗高菲夫，然后也是 Leo 的特爱的一首曲子，里面讲到很多人物角色都已经时空更迭。 对啊，赫鲁雪夫、戈巴契夫、雷根，然后 柴契尔夫人。 对，然后刚才讲了一下简一秒钟辨认俄语。 好，对， 就是有诗跟捏啊。然后其实刚刚就想到有一些话想讲的还忘了讲，所以现在补充一下。 好， 就是刚刚那个 Funky Town， 那首歌。其实我那时候 Funky Town 之后，我想选的曲子有两个，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因为不太算是八零年代的东西。第一首是 Popcorn。爆米花、哦、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那是很电的东西。 对对对， 你可以是你可以当成电子流行乐的 先 驱 A、 嗯。 然后另外一首叫做 TSOP、 嗯。 The Sound of Philadelphia。 嗯。 好，但是它最有名的一首，它最有名的一个 leak 一个片段就是噔噔噔噔噔噔，然后重复二十次，就是以前闪亮节奏的主题曲。 想起来， 对，那时候听到那个噔噔噔的噔噔，觉得它好像永远不会完。 嗯嗯， 我没有实际去算过，但是我总觉得那至少超过20到30次左右。 嗯嗯嗯， 对。可是后来我还是没有把这些曲子选过来，因为时间有限。 是啊， 对，时间有限。 不过觉得就是在这阴霾有点阴霾的午后，而且好像快要变天，你有为我们带来强烈的阳光照射。 对，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很多人都忘记的细节，比如我要补充一下刚刚老师这件事情。 嗯， 我们刚才回头讨论一下，我跟光霞讲说，其实老师这个称呼应该可能在20年前的主流录音室里面就已经在用了。 嗯嗯， 所以我就帮光霞回忆了一下，当脸颊贴紧月球， 我们那时候一起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那首曲子在白金录音室，就是那首曲子在最后 final mix， 因为我有参与编曲，所以我在。 对。 然后工作过程中，王力宏开门进来了一下，然后我一直非常清楚的记得他跟雷老师， 我跟他因为刚刚力宏在讲这段时，我说什么王力宏有来探班过，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 他好像是在旁边的录音室的样子， 有可能因为那时候他也在心里嘛。 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他真的有进来过， 有绝对，而且他叫你雷老师， 我真的是太不进入状况。我就因为那个时候做 mixdown 的时候，我就跟力宏说，我那应该那是 mastering 还是 mixdown？ 那时候 mixdown 就很瞎，还觉得哦 mixdown 完就是事情结束，所以什么把酒啊什么零食都准备好了，想说一面做一面吃，结果完全不行，而且连王力宏进来我都忘记了啊，真是混乱的过去。 酒我没有喝多少， 好好好， 所以我还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所以大家就知道那个 Leo 参与了我们的生命史多长的一段，看过各种起起落落，但是我也看过你的。 哎，对，没错，不重要。 刚刚换个话题。 好，下一首是。ELP 就是 Emerson, Lake and Palmer 的经典名曲之一，叫做 Lucky Man。 嗯， 这首曲子大家都知道 ELP 是一个很有名的前卫摇滚团体。 嗯， 那最厉害的是他们的 keyboard 手 Keith Emerson， 他是合成器跟 keyboard 史上绝对不能忘记的一个人之一。好，简单讲，他很有钱啊。 嗯， 所以他的东西都大到你无法想象。你看过像是占满一整面墙的电子乐器吗？他有好几套，对不对？多棒！ 我觉得你今天有些理论都很过分，比如说 Sting 为什么是一个不老传奇，是因为很早就理光头，然后为什么这个人是电子音乐大神，是因为他很有钱，可是都有些道理。好，我来听听看。 好，这首歌前面其实还蛮普通的，但是当中间他用 Mini Mook 弹 solo 进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绝对不可以被忘记的历史， 好， 那震慑人心。好， 好，好。 White horses and ladies by the score, all dressed in satin and waiting by the door. Oh, what a lucky man he was. Oh, what a lucky man he was. White lace and feathers, they made up his bed. A gold-covered mattress on which he was led. Oh, what a lucky man he was. Oh, what a lucky man he was. to fight wars for his country and his king, of his honor and his glory. The people would sing, oh, what a lucky man he was. Oh, what a lucky man he was. A bullet had found him, his blood ran as he cried. No money could save him, so he lay down and he died. Oh, 有人那个 Thank you, man. 对啊， Leo 说要我们听的那个细节，结果发现这个版本不一样。 糟糕，对不起，对不起，这个选错版本了。 嗯， 他们变这个是现场演唱的， 嗯、 然后刚好这一首就是 unplugged、嗯。因为这我刚前面听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任何异状，是因为它原曲前面也是 就是这样子， 对，很民谣的感觉、 嗯， 然后就忽然间 minimum 就石破天惊了，就忽然间再弄进来。如果下次 根本没有， 如果下次来上节目的话，我再补上这个版本， 大家自己去找一下好了。 对对，真是非。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而且我刚刚看，就是那个有人在问，嗯，超大培根的那个， 哎呦， 竟然已经有人立刻解答了。 对，而且还把全名都写出来了， 好专业！我觉得我的听众真的是太厉害了。 嗯，对，因为其实那个团 GTR 虽然短命，但是因为里面那两个吉他手太大咖了， 嗯， 所以那时候算是蛮有名气的。 对对对，嗯，嗯， 对，可是就一下就不见了。 嗯， 但是能够马上把那个主唱名字写出来的人还是很 强强强， 非常非常 接受我们一拜。好， 好，在这个令人难堪的失误之后呢，所有难堪都回上到我头上了。啊，我们来听一首比较中本摇滚的东西，就当做漱漱口。 好 ，Nothing at all， 这是 Heart 的歌，很好听。 没有，这让我突然想到我爸，他就是常常喜欢这样喝酒，我们喝了很多酒，就是他就换酒换酒，到最后大家都快不行，他说最后我们来喝个啤酒冲淡一下。他说等一下，这个理论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好，所以你现在听的就是漱漱口的中版摇滚。 对对对对，嗯、Nothing at all， Heart 的歌。 嗯。 听到这首是 Heart Heart 的 Nothing at All。 嗯嗯嗯，如果是当年是那个，如果是闪亮节奏会怎么翻译？心脏合唱团、嗯、 红心、啊 哦、红心， 红心合唱团。那张专辑是他们算是第一张卖的最好的，没有 Nothing at All， 还有那个 What About Love， 对对对对对， 还有那个 These Dreams， 哦， 对， 哦、 就是那一张，就是那一张，嗯、就他们讲的缺德一点，就是他们两姐妹最青春美丽的那个时候。 刚才我们在放音乐的时候，就电台同事就开录音室门走进来，就说有人听众打电话来要跟我们质疑，特别是跟 Leo 说，因为他说他是。哎，我们都一直觉得声音纺织机听的是都是一些青少年或者是一些但是他说他是60岁然后的一位 女士， 女士，对啊，然后他觉得好高兴今天听到这些音乐，说觉得虽然不认识 Leo， 但是却觉得他像是一位未曾谋面的老朋友。 Leo you made it。 啊，不过当初我在听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还就是刚刚从小屁孩变成一个中屁孩的时候， 嗯， 就是觉得讲的简单一点了，就我觉得我听西洋流行音乐好像比较厉害，我不得不否认这方面的心态。对，那如果这位听众女士的话，那时候在听的时候已经是你人生中最精华的时候了， 是， 对，所以你可以更深刻的知道那些曲子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听起来到底， 对， 对啊，哇。这样听起来会有点让人悠然神往的感觉， 羡慕羡慕。 对对，就是如果当是我在20岁的时候，我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 一定有不一样。 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对，我们甚至在假设这位听众、这位听友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有主办的呢？ 对啊，或者意气风发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在想，如果你是在比如20岁的时候，当 Bob Dylan 他也是20岁或30岁的时候，然后你那个时候听到他的东西。或是 Leonard Cohen， 对 对， 对， 这些人如果他们在活跃，他们的那个最厉害的作品出现的时候，你也是跟他同代人，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 真的，真的，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当你知道你生命中就开始急速成长的那个时候，可能刚好也有个东西也跟着急速成长，所以你会看着他、嗯、这个东西从无到有、 嗯、 啊。比如说以我们这一代来讲，我60年次的人，我们看着几乎就是从无到有的东西，就是什么电视游乐器。 嗯嗯， 啊，电脑， 对， 我们看着它从很简陋的东西，然后开始发展到现在 VR 或者什么 AR 各式各样的东西。你看，玩个游戏像在看电影一样、啊、当然有很烂的导演，我就不说是谁了，碎碎念。所以你就觉得看着这个东西，从 Kokiko 然后到现在的各式各样的大作，你就觉得 Kokiko 是什么？ 打砖块。 哦哦，好。 我们都有 Kokiko 就打砖块，8888就是小精灵 ，Do Do Do 就是小蜜蜂。 哦，原来是 男生都知道。 好、，sorry。 我们还可以哼一些音乐，比如噔噔噔噔，那就是放屁车，这个我们就不懂了。 我真不知道，对啊。 好，说太多了。反正总之，刚刚接到那位、 嗯、 对接到这位听友的消息，我觉得蛮振奋的。 知音啊， 对对。 对啊，就是声音纺织机，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众，我觉得哇都很厉害。然后大家早已脱离了这个节目刚开播的时候遇到这个时段都要关机的那个阶段了。现在可是要开机的，因为谁会知道我会出现什么你生命中挚爱的音乐呢？ 所以后晚辈向您致意。 加油加油，好啊。 好，节目的尾声，因为圣诞节也快到了。好，现在到 你该不会要放那首吧？ 是，就是那一首。 我 超爱这首的，因为我们可以，如果我们去找那个 MV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各个英伦大咖年轻的时候的青涩的样子。对，没错。 真的，因为就觉得天气要渐渐变凉了，我们需要一些温暖，就像现在一样。 对对对，而且这首歌就真的很好听，它完全就是英国人会做出来的东西，就那个节奏，然后一定会有电子乐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这样讲，让英国人真的又太骄傲了。我知道我们有些英国人的听众， 他们暗淡了一阵子，我觉得他们是值得骄傲的。 骄傲，要 当 Phil Collins 头发还有的时候。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time？ 这个是我觉得是经典中的经典。 对，祝福跟那个祈祷。就是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吧。 好 ，OK， 那各位， 感谢六， 好，感谢大家，感谢光 线。你可以先放， 好， 你知道 Andy 你的做法就是要音乐垫在下面，到时 我不管， 因为今天他是拿了他的那个手机在放音乐。 这样讲的话更有气氛吧。 哦，对。 好，拜喽，祝大家 假 日愉快，拜。 There's no need to be afraid. At Christmas time, we let in light and we banish it. And in our world of plenty.